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宫保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一块说说江西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江西菜。 在九江菜里边还分了很多流派，他说其中呢，就是因为九江地区是不是你庐山在这里边， 对， 所以它有庐山派。那么庐山菜最有名的，你看就庐山三十，对， 十蛙、十鸡、十鱼， 对，这十鸡呢，咱们当时说的是这个，说哪儿的时候还说 不是十蛙、十鸡、十鱼， 是十鸡、 十鸡、 十饵、 十饵、十鱼，对对对对对， 十鸡是十鸡呢， 好多地儿的三十都是这三个， 对， 十 鸡就是对，十鸡今儿就是十蛙、青蛙， 对对对，我是说嘛。还是很好吃的，我小的时候还能吃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所以他就在他的代表菜里边专门介绍，叫如意三十。 对对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那儿有没有，你吃过没有，就是你们江西的东坡肉。 我吃过啊，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做的，没有那么甜， 小的时候 然后偏咸，然后过年的时候现在也会做，就是红烧大肉方。 哦。 我们也会这么做。然后的话，刚才说到三十，我补充一点啊，现在呢我们九江还是很流行吃小龙虾和这个青蛙的。我们毫不客气的可以说，甚至我非常自信的说其实北京簋街最早做马小是从武汉和湖北那边来的，但是湖北人最早是在我们九江学的。 从你们那儿学的。 因为龙虾是日本人，当时二战期间为了作为一种就是细菌繁殖要破坏我们的生物，投放在鄱阳湖的。 哦， 所以的话他们 都被你们给吃了，粉碎了他们的计划。 因为觉得还挺好吃的。然后现在九江有一整条街就叫财桑夜市街。 哦， 大家可以在大概我觉得是差不多一年四季都有，但是我建议大家以夏天为主的时候，正好四月份开始，你们去基本上现在去婺源的时候都会停在九江，然后再转大巴车过去。那你们可以再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中转，待一晚上，因为基本上从九江回北京的火车都是晚上八点以后嘛，但是那个就是夜市它六点，它中午十二点就开了，你可以去点一个红烧青蛙，再点一个红烧龙虾，不要点麻辣的，也不要点鲜香，什么都不要点，就点这个，我每次回去必吃。还有一个就是香辣螺丝，我们那边吃螺，就是那种小的小田螺，非常好吃。 小田螺， 对。然后的话呢，如果你要在九江待的话，全鱼宴可以有机会尝一尝。 好的，你看毛毛又给出了这么多提示。刘老师刚才说到哪儿了？ 刘老师 说到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有很名人菜嘛， 名人菜 红 烧肉，说到红烧肉， 红烧肉啊，对， 东坡肉， 红肉 他们那东坡肉块是很大的， 特别大，就我们基本上就是烧一方，因为苏轼没事就爱在我们那儿待着，你知道吗？ 真的呀， 对，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我们。 真的，轰都轰不走，是吧？ 对，因为那地儿东西多，你知道，好吃的多。 哦， 对，当时那个故事他也是这么编的，等于是他说当时有一个小孩啊生病了，说苏东坡看见了，看见以后呢，说那个苏东坡啊可能看的书多，可能中国古代也有点医书，他一看啊，说这小孩可能就是中暑了。完了以后呢，他就拿当时那个叫樟树的叶子。 对对对，我们那边香樟嘛。 对，你看是不是特别有名？ 对，非常有名。 他闻了就给了他一个香樟叶，让他一闻， 对， 说再稍微一摸索，就是香，翻译过来一按摩， 提神醒脑。 完了后就 有点像现在的小儿推拿的那种捏脊。 对，就他就活过来了。完了后人家感谢他，就跟你说他愿意在江西待着。 对， 于是就在这农家待着，待着怎么办呢？就每天给他做吃的。其中有一天说那个农家给他买，因为当时啊，宋朝有一特点，猪肉特别便宜 、 所以呢，人家农家没那么多钱，就给买的猪肉。所以买的猪肉以后呢，就说买回来以后就问那个苏东坡说，那我这个肉怎么玩啊？完了，苏东坡正那个思考说怎么弄那个师傅的事儿呢，然后看着那个稻田里边稻草，他说，而且稻草上有那个小，就那个雨水那个小珠，然后他说啊，露水，他就是叫稻草珍珠透心香，他想编那个慈父的那种诗来着，结果这个农夫啊一听，哦，让我做成这个样子，于是他把那个肉呢就拿那个稻草那个 绳上 系， 对， 然后就直接给炖了，就两大块全都没切就给炖了 啊。 所以后来说了，江西的那个东坡肉是块是特大的， 因为安徽那边也是大块，是不是？ 那是因为安徽跟我们江西挨得近啊。 好，也是跟你们学的啊， 也有可能吧，淮阳嘛，对吧？ 因为这个刚才说捆这个事儿啊，在北京有一个马莲肉， 哦， 也是捆起来的，但是它不是用稻草捆的， 嗯， 它是用马莲捆的。 没吃过 马莲，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包粽子那个。 哦啊，对，现在包粽子全都用绳了， 粽子那个绳 儿 啊， 不是叶， 不是叶子，是绳儿。 就是明白了，就捆粽子的那个。 哎，对，当绳用，它就是细长条的。 嗯， 哎，那个是马莲，就是一葱一葱的，在地上就是当。类似于一种野草似的， 嗯， 对， 完了，一般就是北方这边呢，包粽的时候使马莲捆粽叶， 嗯， 完了这个呢，马莲肉呢，就是把这个肉啊，拿这马莲草给打一十字结捆上，一起去酱， 啊， 这是马莲肉， 就是酱肉， 对，马莲肉，哎，就是跟类似于刚才刘老师说的稻草捆上， 嗯， 但是这个肉呢，咱们现在做呢，不做很大啊，一般就做这个。 一巴掌大方， 哎，对，也就是也就是 拳头大小吧， 哎，八到十厘米长吧，边长。 我也觉得， 哎， 嗯， 也就这样，哎，也是有特色的啊。 对，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离江苏近，我们那边也做扣肉。现在做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就是演变成为一种扣肉的做法。 哦， 哎，这个做法就是很北方，因为我们跟北方有交融。 嗯，全是跟你们学的吗？不是， 不，我们跟北方学的，因为我们不是。融会贯通的地方嘛，就那个时候是交通要道嘛，就是北方的商人带过来的，晋商会往从我们这边走， 哦， 因为他要从我们这边走，然后带茶叶，然后去走到丝绸之路，走到那边。 哦，嗯， 对，另外他那小帮派里边是不是你们那还有什么星子派？就是 星子是我们下面的一个县， 对，那个县它就成为一个帮派嘛。 哦， 完 这么伟大的 啊！完了以后他有太极羹，你吃过吗？ 太极羹没吃过，但 那黄精炖土鸡吃过吗？ 我啊，您再接着说。 总有一款你吃不 了，对，啊。完了后，人家主要就介绍的这两款。 我想说的啊，这两道菜的原因，大家就听一下。一个是炖土鸡啊，一个是这个羹用的都是水。星子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在九江再多待一会儿，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下星子，因为星子是天然温泉的地方。我们上来的温泉水是70度。纯天然的温泉度数就有这个，而且是常年活泉水，所以的话我小的时候去真的就是农家私汤那种，挖个坑你就可以去泡的那种，2毛钱还是5毛钱一个人，特别便宜。但是现在呢，我们那边有庐山西海温泉，大家可以去，非常大非常大，就是我们原来的一个人工叫做柘岭水库， 嗯 啊，栅岭吧，一个石字旁，一个木字旁一个石， 嗯 啊，我读错了，您纠正我啊， 没事， 哥。然后在那个地方，就你就能体验到泡温泉、吃土鸡汤，然后喝羹都可以， 哦， 非常好，而且非常方便。现在网上你都可以提前团购、提前订房。 刘老师，人家这是一个产业链，是吧？您光说俩菜，人家直接说你泡着温泉吃这俩菜就不一样了。 而且从温泉那儿出来有。这个书上肯定没讲，有一个叫庐山贡橘，这个橘子我们去年吃喝试水做过， 哦， 这个橘子是温州蜜橘和赣南蜜橘的杂交种，而唯有在那个山头靠温泉里面这一面的橘子是最甜的，也所以大家感到每年差不多10月份的时候去看菊花的时候，泡个温泉， 哦， 吃个橘子，带几箱回来，很便宜的，50当地的那种小橘子啊，就不是那种精品贡橘啊，因为精品贡橘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被各大物流啊、生鲜包括这些都采上来， 哦， 就那种很小，大概一个比一个拳头一半拳头的吧，可能也就是10块钱3斤， 哦， 就 这么便宜， 对对对，也就是 吃着橘子， 对，然后你去橘园采，可能也就是10块钱一个人， 哎呀， 20块钱一个人，就非常舒服，就在 天堂， 就在那个温泉的度假村出来就是。 棒，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江西菜。 完了后，那个他星子还有一个叫星子石大碗 啊，这个我吃过。哎呀，我的天哪！ 听起来非常油腻，是吧？ 完了后， 感觉就那种十碗不过岗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对啊，他过去讲叫一鸡二笋，三猪肝，四肚片，五扣肉，就刚才说的，你有那扣肉。 对， 完了后还有个六的呢，就是那个相当于他的薯粉汤。 啊， 七的肉圆，八的鸡蛋，九的鱼，十的蔬菜， 对，没毛病。 主生， 人家还有个蔬菜呢。 啊，我们即使是你吃到的横菜里面都会垫蔬菜的，比如说烧肉的时候我们会用笋衣烧肉。 嗯， 大家都吃笋是吃笋干吧？我们那边是把那个笋衣剥下来之后晒干了，然后烧肉，非常好吃。 吸油吸的非常好。 对， 笋衣烧肉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而且基本上现在可能南方也都不太吃笋衣，但我们那边吃的比较多。嗯。 另外，它还有彭泽派，彭泽派里边他说有 红，是我们下面的 有一个线， 有一线是吧？ 嗯， 然后红烧野生甲鱼 啊，那个甲鱼是非常好的，嗯， 还有一个 也非常好， 对，清蒸鄱湖蟹， 这个鄱湖指的就是鄱阳湖的蟹， 对， 这个我要说一下，在八几年的时候，鄱阳湖的蟹就一直 八几年有你了吗？好，你说你们家乡最棒， 因为我爸那个时候在正好在湖口那里。当那个当兵， 好的。 然后我爸那时候跟我讲，八几年的时候，八九年我刚出生那会儿吧，鄱阳湖的蟹是国家用来赚外汇的。 嗯， 所以所有的蟹都是出口的。所以在后来我很纳闷，为什么扬州湖的蟹会那么好吃？不，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把扬州湖的蟹炒那么高？包括即使说核心区的湖蟹，我吃过，但是其实真的南方人来说，他不会说我必须要吃到哪个湖里的哪个蟹，不是的，只要水好，蟹就好吃。 嗯，所以你们鄱阳湖非常棒。 对，而且我们那边吃蟹也很便宜，包括就像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最穷的家人才吃蟹，因为有钱的人都能种得起米，都是有地的， 都是吃米的。 对，嗯，真的是很穷，就是大家经常上传一张照片，就上海人民那个旧社会的时候，穷的只能吃大闸蟹度日，就真的是那样。然后蟹啪把它一剪，蟹汤，然后腌生蟹，然后做蟹的都有。嗯， 哎呀，幸福的地方。 这个确实是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是鄱那个彭泽呢，就是挨着鄱阳湖， 哦， 就是绕着我们九江的。 嗯 嗯，还一个叫湖口吧。 湖口。 湖口，我刚刚说的那个地方，对对对，湖口。 另外一个，你那个浔阳最有名的就是浔阳鱼席。 对，我刚刚说的全鱼宴。 哦， 对，全鱼宴，它里边有很多菜，是不是有冰糖鱼脆？这个鱼脆是什么鱼的鱼脆啊？ 我觉得毛毛， 我觉得可能鱼我不太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用的鱼全都是。鄱阳湖的鱼和江鱼，就是湖鱼江鱼，但是就这么说啊，长江三鲜先从我们这走，才会流到那个下游。 对，也都全都是你们的。 所以小的时候什么石鱼、刀鱼，那煎煎就随便买， 是吧？好， 对，没有觉得多珍贵。 对，其中那个当时介绍，确实就是你们那儿刀鱼也特有名。 对，我们那儿刀鱼，然后石鱼我们那都是大鱼，都流到下面才是小的。 另外，人家专门做那个比较的时候，比较什么呀？比较这个银鱼。 银鱼，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去庐山或者去江西买特产， 嗯， 蛋羹上面蒸的时候撒一把，特别棒。 嗯， 对，人家当时还特别，因为那个太湖有银鱼， 嗯， 完了后那个岳阳的那个是不是也有银鱼？ 对，岳阳也有 啊。对，但是人家最后一比较说你鄱阳湖的银鱼最好， 对， 是这么说的吧？ 对，就是水好，然后吃的又少， 就是， 因为我们可选的鱼太多了。就我这么说，我们九江到现在吧，九江当地居民基本不吃鄱阳湖的湖鲜，除了蟹，因为我们还有在鄱阳湖下面有一个子湖叫赤湖，这个湖里的水草啊，包括什么之类的，它更丰富，它的微生态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可能会先吃这里面的东西，也够，人民也不多。 哎，刘老师， 对，这就是他们那个刚才说的浔阳的那个。 所以你说那个湖口就离得那儿比较近。 对，就是那个浔阳的特点。 哦， 完了，下一个呢就叫做那个萍乡，萍乡 啊，萍乡菜。嗯， 萍乡菜呢，他说就是很辣了， 对， 是不是？ 非常辣。 哪个这更辣一点呢？因为它更靠近湖南。 对。 所以它的那个就讲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乡土风情。 对。 第二个就是就跟那湖南菜特点一样，两辣，一个呢就是辣味的辣。它比较重，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腊肉， 就是熏腊的这个制品，尤其你看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什么腊月了，现在就是腊月上， 嗯， 啊，完了到了腊月的时候，它那个腊肉什么就是比较有那个特点，他就讲那个萍乡， 嗯， 你看那个萍乡，过去萍乡有个最著名的就是萍乡那个烟熏肉， 啊，对，就是咱们经常现在能吃到的湖南那种熏腊肉， 嗯， 现在也有， 还有一个就是萍乡的那个小炒肉， 嗯， 那个、啊、那个有一阵儿，那个现在推崇那个就是那个赣州的那个王阳明，是不是哈？王阳明也是， 对对对， 也吃那个，他你看他那个江西有好多叫什么小炒， 嗯， 就是你看 是 小炒 肉， 小炒肉， 你看湖南也有吧？江西也有叫小炒肉、小炒鱼， 嗯， 他过去讲说那个解释为什么叫小炒的时候，他就说因为搁了那个醋，是不是？ 你们江西管醋叫什么呀？ 就叫醋，但是我们江西用的醋其实用的也是米醋，不用北方的陈醋，因为我们自己有米，我们自己酿醋 。 对， 嗯、 这第一。然后我们米醋也是偏甜的，但我们用白醋用的少。我们一般收尾的时候炒这种小炒，收尾的时候是下锅先出醋，回锅起锅再起醋，再来一遍醋，就是这样的。开头先垫一个醋的口下去，然后热完之后再收 一口，出一个酸香。 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他就讲那个为什么有这么多小炒菜，就是他因为管那个醋叫小酒，所以他就叫小炒， 就是下酒菜。 对， 我们那边就是喝米酒这件事情是很常见的，就逢年过节，我们那种喝米酒有个说法，就我们那边也是混米酒，然后一般只要进了冬之后就很冷了吧？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有一个刚才我说的那个早餐水子冲蛋，就是用磨好的糯米粉。就是你能看到它一般现在餐厅都还会搭一块湿布，然后一个整砖块一样那样，然后用手掰，然后放在水里面煮，然后把那个米酒烫熟烫热之后、 哦、 磕一颗生鸡蛋在碗里面，然后用这个酒一冲， 哦，醪糟蛋的感觉吧， 类似， 是吧？ 然后的话呢放点枸杞， 哦， 然后要么就 还有枸杞， 对，要么就不吃这个、哦、我们那没枸杞啊，只是我说现在吃法，然后要么就是把这个米酒直接把这个就是水子我们就不放了、 嗯、 我们就直接就是一颗生蛋磕在壶里面，然后直接就是把这个米酒热了之后直接一冲，就冲蛋就当饮料喝，冬天的饮料喝、 哦、 孩子小孩都能喝，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种这么多的这种下酒菜呢、 嗯、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嗯，能喝他们那边的、 嗯、 好， 对，完了后他就讲当地人的那个就是说讲那个萍乡的特点，就是说是少用酱色。 萍乡菜吧，它因为它偏辣，所以他会觉得酱油下去之后，它那个咸会影响它那个辣味儿，所以的话，它在用酱类的时候会少一点。 对，就是酱。完了后还有一个就是少用勾的芡也不够厚。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它这么辣？其中有一个，它不吃甜的。 对对对， 他跟你看湖南人也是，湖南人 赣西的 菜 很少 甜，就是、菜很少放糖。 嗯， 你看他们家 直接就是辣。嗯， 对，就是辣，很直接的辣。而且萍乡大家叫萍乡还有一点什么？萍乡出烟花爆竹。 哦。 嗯，所以的话也是一个， 也不跟不放酱油也有一定关系，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到时候比如说春节你们买烟花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 萍乡的啊。 对， 嗯、对，萍乡一直就是浏阳、萍乡。 对， 都、 就 是、 哦、杨老师有经验， 嗯，就是比较著名的几个产地嘛。 对，因为我小时候放这个 喜欢放炮， 对，放这烟花爆竹啊，就是全都是、那个。 您还看产地呢？我从来没，我放那么多，我也没看过一个产地。 你看，原来一百和二百那种小鞭全都是浏阳的， 嗯， 后来有萍乡的。 对， 有萍乡的， 就是我们那边做的都是大的，都是一万。 每个人注意的点不一样，我放那么多炮，从来没有看过产地。 你买鞭炮，你会考虑买多少响吗？ 对呀、啊， 对吧？然后一般原来浏阳他们做的是5000响以下的， 哦， 哦我们那边是1000响以上做的会比较多， 哦， 所以大的那 个、两边有分工， 大牌 对， 大牌的基本好些就是现在后来市场北京就是全是萍乡的多， 对， 完了你看就是那种浏阳，就是像我小时候啊。就是大概就是十来岁七八岁的时候，那会儿全都是那种小鞭儿， 嗯， 特别小，就是那个竹签的那么粗细，这么长两三公分长，放那小鞭儿的时候，上面写着都是浏阳鞭炮、浏阳花炮。 哦，好，咱们说回吃的， 说远了、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萍乡的特点、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说说江西菜。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接着跟大家聊。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江西菜。

外还有一个就是上饶，那个过去讲那个上饶这个地儿叫做上称富饶，就说这地儿中国古代就特别有好。 三清山啊， 那 又有山了。 饶 邦菜， 对，所以那个饶邦菜呢，他就讲明朝时候有的。他说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就是喜 鲜 香，味儿偏重。 对， 他就讲这么一个特征。完了以后呢，他讲那个就是这个辣里边，他说有两个东西有特点，一个就是辣椒，另外他说当地人为什么放薄荷？ 哎，这还真的是上饶的特点。因为其他地方菜基本不放， 就是其他地方你是很少放的，而且他这是讲的。 赣东挨着福建的时候，做三杯鸡的时候是用香料的，就是用的九层塔。还有就是赣西上饶菜。 九层塔和薄荷是两个东西吗？ 就是赣菜里面很少用香料。 哦。 而唯独用香料的就是这俩，一个是靠福建的赣东、 嗯， 一个是上饶这边赣西。 哦。 就是他们用 薄 荷。 对、 嗯、 对， 完了以后，它主要是因为它古代叫信州，所以它叫信州派的里边，它有好多就是用。放薄荷炒的菜，是它的一个那个特点。 哦、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个叫做那个千山派。千山的那个、这个地方说那个米粉做的特别好，是吗？ 那就在赣南了。粉的话，因为赣中和赣南的话，在稻米这一块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就是益阳。 啊、哦，益阳。 益阳呢，它有一个益阳扣肉，是吗？说当年是蒋经国给那个说比较那个喜欢吃， 嗯， 所以说这个就跟刚才你说的那个江西的扣肉很有名。 对， 完了还有一个叫益阳鸡，是吗？ 益阳鸡 啊，鸡也非常好。 对， 嗯， 这益阳鸡还有一个呢，就是鱼干派。 啊， 鱼干的，据说你看你江西的辣椒哪儿最有名啊？据说是鱼干的辣椒最有名，是吧？ 嗯， 所以它就有一个叫辣 椒辣 椒 炒肉， 对，就是用的就是鱼干的特征。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地 我们自 己说了这么多辣，那辣的那个产地辣椒是鱼干是最好。 对， 这鱼干辣椒炒肉啊，还是赣菜里的十大名菜之一。 嗯。 对，因为辣椒炒肉、啊、你说小炒肉啊或者说其他的呀都说不过去，但是鱼干的辣椒非常有名、 嗯、 所以的话就立成十大名菜。 对，像刚才咱们说那藜蒿炒腊肉， 嗯， 这也是咱们赣菜的十大名菜。 十大名菜。 对，也是十大名菜。 嗯、 对，刚才说了半天，他说他们家挨着鄱阳湖，鄱阳湖因为特别大。 特别大。 所以后来人说了真正的鄱阳派在哪儿呢？在人上饶那里边呢。 哦。 作为上饶里边的一个小帮派就是鄱阳派。 嗯。 那鄱阳派里边最有名，你看就是说因为鄱阳湖的鱼特别多。 嗯。 所以他那个最后做的那个就是说什么菜最有名啊，最后做一个就是各种鱼的杂烩。 鱼烩，对对对对，我们那边不是烩吗？ 烩杂鱼。 对，就是烩杂鱼。 捞上什么鱼直接给你煮。 对，就是一煮。完了后他当时还编的故事，编的那个名人，因为你们那儿老讲名人菜嘛，文人菜嘛，编的谁啊？范仲淹多有名啊。 哦。 完了后就编到范仲淹身上了。说那个范仲淹当时贬到那个瑶州的时候，过去到一个渔民家，然后那说渔民打上的鱼呢，一共说打了五种鱼 啊， 说哪种鱼都不能单独做一个菜，说怎么办呢？把五种鱼搁一块一烩，所以后来那个就产生了什么呢？就用各种鱼来一烩，说比一种鱼做的还好吃。 嗯， 因为这个是我先证明一下，就是我们那边很多的时候在开，我们那边没有说禁渔区禁渔期。没有这个， 什么时候都能捞 啊？ 对， 对，就是大鱼小鱼都有。那可能我们比如春天的时候鱼非常小，到现在我都非常喜欢吃我们春天捞上来的那个连巴掌大都没有的小鲫鱼炖汤， 嗯， 非常鲜。而且我们吃的是，就是我们一般是怎么做呢？把它炖上来之后，炖的清汤的时候，拿那个小鲫鱼出来，就用筷子一点点的撇。我们那边小鱼刺非常小的时候就会剔鱼刺，就是你想小啊，巴掌不到的鲫鱼，然后在那剔鱼肉下来吃，啊， 这精细活。 对，但是非常非常鲜，就跟吃那个零嘴儿一样，就不停的在那扒、 哦。 然后呢，没吃完了怎么着？接着炖，炖到把鱼炖成烂泥为止，这就是一锅非常好的鲫鱼汤。 哎呀！ 然后这个骨啊肉啊就基本上已经都融了，就拆了，就不要了。 哦， 对，所以它有鄱阳三色鱼、五色鱼、百色鱼。 对对对，我们那边还有一种就是你打上来的那种棍子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们叫棒棒鱼、棍子鱼，直接就这么一个手指这么粗细的，这就已经是长得最大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打上来之后怎么吃呢？把它一吃就做，买一斤回来好多条，然后一裹面糊一炸，就当小鱼干吃、 哦， 就里面就是裹着鲜肉，非常好吃。这个一般就是过到了开鱼时间，春天的时候就会这么做。 嗯， 这个大家在那个财桑大夜市里面也可以点得到。 哎呀，呵呵呵。 嗯， 还有一个就是婺源， 哦， 哎， 现在一般一玩是不是就老到婺源玩？ 对对对 对 对， 油菜花。 对，完了婺源最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清蒸荷包红鲤鱼，据说这个鱼原来还是在宫里边的呢。 我想说一句，这个菜江西人不太认，因为江西真的不太吃鲤鱼，因为江西从来不缺鱼食。 对，但是 给皇上吃的吗？ 对，他说这个鱼好在哪儿呢？说因为当时是京城一个，他是你看那个过去那个就跟现在锦鲤似的，那是一个观赏鱼，你发现没有？ 观赏鱼他们给吃了。 这完了后，他只是说把这些观赏鱼就是赏你一个带回去 啊， 那是名贵鱼了啊、 哦。那你懂了、啊，那种可能 不见得好吃。 对对对 对 对， 好吃不好吃？ 出身 是、哦，对，就是出身。 就是连我们腌那个腊鱼都不会考虑鲤鱼这种鱼肉。 不是这个锦鲤啊，咱说啊，我还真 吃过， 真吃过， 不好吃吧？ 嗯，肉挺厚的 啊， 紧柴，不鲜不嫩，然后不甜。 这个肉紧， 嗯， 哎，肉紧发柴，口感发柴 没有什么吃头感觉。 嗯，反正还 能搁大酱炖是吧？ 就是块肉吧。 哦，行吧。 就是它适合特别做一个雕塑鲤鱼跳龙门的这种菜。 雕塑毛毛更 菜素特别 压根儿不让你吃。 不是这个，就是你炸完了以后或者煎完了以后啊，烧一下。 嗯， 就是普通咱们说叫垮炖，北京话叫垮炖。 嗯， 长时间炖，把味道炖进去以后，这肉块别切太大。 嗯。 这还可以，啊，这锦鲤我还真吃过，虽然不是什么好锦鲤，名贵的锦鲤啊，但确实是锦鲤， 太贵了，一条好几万呢。 啊，这就是普通的锦鲤吧？ 好， 啊， 明白了。 我们那边吃鲢鱼会比较多，大的胖头鲢，因为这个是南湖的主鱼，然后就大的时候，比如说。到了现在年节，你去到我们那边菜市场，就是每个鱼贩子就会拎大概3到5条，每天就是，然后你就选半扇儿、一整扇儿或什么、哎，大家是可以拆的，不是说我每个人必须要买一整条鱼。 就跟现在买西瓜似的，可以要四分之一。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花你，然后把它洗干净、切好，他会鱼贩子会给你清理好之后，啪往家门头上一挂，挂到了年节，它就成腊鱼了、 哎。 然后用盐给它腌好， 就是。先拿盐腌上挂上是吗？ 先拿盐腌，大概要腌、啊、要浸大概浸2到3天。我妈做的话，浸完2到3天之后，然后再把它挂起来，只用盐，什么都不用。 嗯， 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北京这边的关系啊，这鱼可能少一些。 对， 我在家做过什么腊肉啊、腌肉啊， 嗯， 肠啊。 嗯， 这我做过 啊， 但是鱼我还真没有做过，因为这北京这边鱼可能见的少，相对来说咱们说少啊。 对，可能它肉也不一样，我们那个腌出来，所以为什么腊鱼是用来干嘛的呢？虾米酒啊， 哦、 把它切成小块一蒸一腾，所以我们那边做鱼呢两种做法，我们那边也有酥鱼。就是做那个酥鱼，但我们不做甜口，是做咸口的。 嗯， 我们也是切鱼块，然后炸完之后，跟北京的做这个酥鱼有点像。北派酥鱼有点像， 就是也是 咸口 酥鲫鱼， 酥鲫鱼。 哎，对，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这种，就是我们做好的腊鱼，把它切成小段，跟鸭五件一块啊，凑六啊，过年的时候摆盘一定要凑六。 那你这个里头这盐怎么往外出啊？ 你问这么专业的问题， 不出来，就是当 辣味吃了。什么叫盐怎么往外出？ 就是咸，就是呀，它 就是把它切成小细条当辣味吃了呀， 就是咸。 对，就洗一洗，然后就不出了，就是当辣味吃了， 哦、 调口了。 因为有时候就是，他们就是江西啊，或者 肯定是有朋友给他送了。 哎，对，就是这咸鱼，咸鱼最后弄完了以后，我吃了 没齁死。 对对对对对，太咸了，我就问怎么走盐，怎么出盐。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江西菜。 你要太泡吧，泡时间长了以后，这肉啊，肉这个糟了以后倒不好了。 你少放一点儿。 就每次他比如说给你一整条鱼吧， 啊， 是让你做十顿的。 对，一家是要吃一个冬天的。 这么简单的问题，杨老师，您作为一个国内资深的烹饪技师啊、 哦，那好吧， 被我这么一个我都不用想都解决了的问题，你还问人怎么出盐？ 酒糟鱼， 因为鱼太多了，然后的话就是那种几，用我爸小时候话就是那个时候五毛钱买一盆子鱼回来， 对，酒糟鱼， 对，然后把鱼就吃了之后，然后用酒糟把它封上，糟鱼也非常好吃， 糟鱼，对， 嗯， 有红有辣糟的，还有辣的， 辣糟的，咸糟的， 对， 都有。 刘老师，我们是从哪说到这儿？ 这个 说到鱼，说到鄱阳，说到鄱阳了。 这个糟鱼这事儿我知道。 哦，这个不用屈言了，是吧？ 这不用屈言，这事儿我知道。因为这个刚才说屈言这事儿的话，我一直困惑我许久的事儿。 真的，这个问题能困惑您许久 啊？因为他们给我拿完这鱼啊，鱼真好。 你老觉得是必须得一顿都给他吃了， 不是？那最起码你得分这么， 那分小块，我告诉您怎么做，您可以这样把肚子那个部分啊分小块，然后跟他给你的腊肠一块在你蒸米饭的时候放进去，就把它腾出来了，就腾熟了，然后这个香气就留住了，然后你就把它当成干货吃，下酒也好啊，或者当零食吃也行。 这个倒跟米饭这我倒没试过，我回去 可以， 我只香肠我跟米饭吃过， 所有的辣味都可以放进去，同时你如果说嫌它太咸了，你可以往里面放几块红薯 回去试试， 所以这个饭就非常好吃了，而且还有杂粮。如果用红米饭蒸就更香了。 来，咱说回鱼，回去一定要试试这个鱼，咸鱼。 对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人家那个鱼特别多，你看一说到鱼，人家特别有共鸣。 对， 我们家冰箱里现在还有。 那可以放，可以放。 是啊，我们家冰箱里现在还有咸鱼。 我一般就是我妈每年，比如说去年冬天腌的，然后今年过了春节我带回北京，然后吃一冬，吃一整年。到 那个咸鱼正经还真不错，我看鱼真好。 嗯 啊，但是就是太咸了，我就做唯一后来弄完了一回，做了一回咸鱼炒饭。 哦， 那咸鱼丁炒米饭， 那你再切一点那个什么，再切一点，这个时候你里面一定要切一点泡的那个酸萝卜丁。 啊，这个我放泡萝卜了。 对，放泡萝卜之后，这个泡萝卜是要偏甜口的。 啊，对， 去中和它这个咸。 看看， 同时 湘西人都会吃。 同时里面还要再放鲜胡萝卜丁。 啊，这我也放了哦，就两个萝卜我放了， 然后再要放咸菜。 啊，咸菜我没放，我觉得太过去，我觉得 够 咸了， 他在捡咸的。 偏甜口的雪里红。 啊，我知道了，就是那种甜甜菜。 对对，然后再放一把豆米，就蚕豆米就可以了。 蚕豆米我没有。 或者是你就只要不放米了，你就直接把这些一块炒，切成丁一块炒就可以，就当下饭。 学会了吧，杨老师？ 学会了。 每次都是你教我们，今天我们终于有人可以教你了。 不是我这个。 这次他跟你丢脸吧？ 没有。 这我今天回去一定要试试。 可以试一下。 嗯， 对。还有一个重要流派就是你们那个江西的简称赣州，就是赣字。 哦，赣菜太好吃了。 对，因为那个过去啊，咱们一说客家呀，一般都老以为是那个广东什么的，其实赣州是重要的客家居住地。 对。 完了呢，他就讲啊，说那个赣州啊，他说，有两种学说，一种呢就说是赣州中原说，就说这个赣州这些人都来自中原。实际上翻译过来就说，为什么赣州你认为行？它是中原先进文化到了这个赣州这个地方。 嗯。 还有一种学说呢，就是本身呢，就是当地呢就有当地的那个土著，翻译过来就是当地的土著人和一部分那个南来的这个客家人进行了那个结合，但无论哪种结果，都是认为是在从宋朝开始的，就大量的汉人南迁以后呢，最后就是 北宋南宋那 啊，对，就客居在这个赣州这个地方。 嗯， 所以呢，后来在因为那个地方，你发现没有，就跟那个相当于是广东那个客家人，其实他们是连着的，所以后来有人说呢，就是谈到那个赣州饮食的时候，他能看见好多就是粤菜的客家菜的身 影，一些影子能看得见。 因为他们这个你看，包括粤东都是山区， 嗯， 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吃的东西呢都是以什么呢，就是以那个家畜啊、家禽啊、山珍野味儿。 对对对， 就说到这时候他们俩不都特爱说鱼吗？这时候鱼就少了，就海产品 多。就是大家每次去井冈山的时候，感觉没什么鱼啊，什么都是井冈山豆皮啊，然后炒肉啊、烧肉啊，然后什么鸡杂啊，然后鸭啊什么之类。为什么？就是因为 所以他用了这么一句话，叫无鸡不腥，无肉不鲜，无鸭不香，无肘不浓。他把它总结成有点跟那个广东 汤吗？不是， 对，他是跟 鸡鲜鸭香赌白肘呗。 对呀、啊，他就是讲，那我们这儿没鱼了吗？他就是说，或者说鱼少了吗？他就是总结这么几个。另外，他介绍赣州的时候，他说赣州菜偏重有这么几个东西，他总结了三个字，一个叫肥。 啊，对对对，油厚。 油厚，他说当时为什么油厚呢？因为他当时这个地区啊，不是那么发达地区，在历史上，所以呢，当地的就是

吃喝玩乐大搜索，江西菜。 还有一个呢，他说是熟，他讲这熟字是什么意思呢？说当地人总结半天啊，说这个我们虽然没什么好吃的，但是我们只要火候到了，我们这个东西就能好吃。他说，而且他说山区什么呢？过去人都烧柴火的，说我们山区啊柴火很多的，很丰富的，不用操心没柴火这事儿，所以就大火长时间的加热的东西多。他说，所以他用了一个熟字儿。他这么总结的， 嗯， 就是这个赣州， 嗯，就是大家现在去江西玩的时候，尤其玩红色旅游这条线路的时候，基本上你深入到腹地啊，去瑞金也好啊，去井冈山也好啊，它都隶属于江西，就是往南部走的山区地区。那山区地区它的特点就是家禽非常好吃，你吃到它的菜也都是很辣，就是咸辣咸辣，油特别厚啊。当然我们俗称叫做这个红米饭南瓜汤嘛。 嗯， 然后的话就比较稀呀、啊，讲的就这些。那所以你吃的感觉确实是会油厚，但唯独我在那里吃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他那边鱼少，所以他们怎么做鱼呢？做鱼丝，就像粉丝一样。 哦，真的？ 他们是会把鱼肉打成蓉之后， 哦， 跟我不记得是糯米还是大米的那个粉一条调成之后做成鱼面、 哦、 类似于这样鱼面鱼丝，然后它会盘成一个盘圆，然后大概长度也就是两个巴掌长 啊， 20公分左右，然后就可以下。如果大家去那边玩可以买点这个非常地道的。第二个就是当地的红薯非常好吃。 哦， 我小时候吃过最好吃的就是那个红薯干，因为山区嘛它都是红土壤，所以像这种它尤其我们的矿就是在这一部分地区、嗯、所以它的红薯也非常好，那种蒸的红薯干也非常棒。 哎呀，山里也有这么多好吃的。 对，虽然说那地儿鱼少，但是据说还有两个特著名的鱼的菜，一个叫鱼饺是吗？ 对，鱼饺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就是把鱼的那个肉做成那个泥，然后跟、嗯、 做馅儿。 对，不 是做皮儿， 做皮儿，然后里面包肉馅儿。 他刚才说的是做成面。 对、 哦、 对， 面条。 对， 完了这个呢，就是刘老师说这个的，是做成面皮儿、 哦、 饺子皮儿。 饺子皮儿是鱼肉的。 哎，就是 你吃那肉燕 啊、哦，肉燕那不是厦门那边的？ 对啊，那厦门那肉燕不是猪肉的吗？ 对， 它那皮儿，它这皮儿是鱼肉的。 哦， 另外还一个就是鱼饼。 哦， 啊，鱼饼， 三鱼， 对，所以因为他们赣南相对来说鱼没有北方的这边的丰富，所以的话他们吃鱼还是就是把鱼吃的比较多的花儿。 哦， 嗯，包括还会去炸鱼包，现在你在赣南还是能吃到的、嗯、就是裹着面糊的，然后里面是鱼馅儿跟面混拌的，然后炸出来的、 哦、 然后一个小鱼包，他们过年过节现在也会吃、哎、也是在他们赣南的那个几大碗之间都会有。现在去农家做菜也都是八个的给你。 原来只知道赣南脐橙，现在知道人家还有这么多东西。 赣南脐橙我能在这里科普一个点吗？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脐橙很多人说肚子上有个脐，我跟你讲，地道的赣南脐橙其实就是你的拳头这么大。如果你买到超大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跟美国脐橙做的种的混种，并不是说它不是赣南的橙子、 哦、 但它并不是真正纯种的土赣南橙。土赣南橙真的就是一个拳头，甚至比你的拳头再小一点、 哦、 它切开中间绝对不是规则的脐橙面，而是中间会有菱形花的，就是它在中间还会有一圈， 就是挤在一起。 哎，对，就是它橙子圈是不规则的。 哦， 所以的话，而且你如果说有机会能尝到的话，你一挤出来你会发现，杂交的橙子种呢，它的橙子呢橙汁更甜，但是更浑浊，而赣南脐橙的橙汁稍微酸一点，但是更清透。 哎呀， 所以不一样。 厉害， 现在还能有。大家如果说你们通过就是微信啊，或者说是什么这些网络呀， 毛毛代购一部分 我觉得吃喝可以考虑啊，如果大家反响强烈的话，因为我自己买也就100多，你猜我买了多少颗？ 发家致富的 108块钱一箱的，你猜我买了多少颗？ 108颗， 84颗，真的，我就吃了3个月都没吃完。 那个其实它这个就榨汁就成，你就可以在家里 榨汁。哦，我都不舍得榨汁的，太好吃了。 那么好吃，你让人榨汁， 你知道我们都怎么吃吗？ 3个月， 好。怎么吃你知道吗？就把它洗了之后连橙皮一起切片，然后泡水，然后泡一宿之后你喝的橙汁味一点没毛病。 你看看多会吃、嗯、它泡水我觉得可能更糟的。 是啊，因为你连橙皮就一块了嘛，那橙皮进去的话不也是一样，橙子皮是有助于润燥的嘛。 哎呀，对、嗯、这倒是什么都不糟践，刘老师 没错。 哦，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赣菜啊。所以他最后总结赣菜的时候，他说这么说的，他叫以地方特产原料为主。 嗯， 对。 那么他有什么原料？就跟刚才你说的那个赣南七成是人家那个土特产啊。 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叫沙地板鸭，是吗？ 嗯，就我刚刚说那个板鸭嘛， 对， 就是那个腌的 板鸭。还一个，刚才你说有板栗，是龙南板栗， 嗯， 是吧？ 龙南板栗。 还一个南康甜柚， 啊，对，我们那个柚子也非常好吃。 是，还有 沙甜柚。 那兴国那个灰鹅， 对，兴国的，刚刚说了兴国。 对，还有一个，你看刚才我们就是，你看那个过去我们老说吃乌鸡，对你们女同志有好处， 嗯、 尤其是姑娘有好处。那太和鸡也是你们江西的呀， 嗯。 是吧？ 所以说嘛，你 看 全是你们的，世界是你们的。 对，还有一就跟你说，光吃火腿，你们还有什么安福火腿什么？ 对，我们自己有火腿。 对，安福火腿， 因为它 有 猪， 安南板鸭， 它那边养猪。 所以我们那其实是最早的这种类似于中华饮食文化的汇聚地，我觉得我们得益于我们交通要塞的汇聚。 一个是它这个，咱不能说是九省通衢哈，就跟咱们说这武汉似的，它呢。周边呢，刚才咱们说它周边有六个省环绕着这个江西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它也是一个，就是而且它有这个长江，是吧？它这个九江汇聚之地， 对，九江就是九条江汇聚之地， 九江汇聚之地，这就是因为这江水所以得名，它有水了，有水了，有鱼了， 嗯， 有这个那就是水禽啊，这些东西啊，对吧？完了，它这个有猪，刚才也有猪，咱们农耕文明， 对 那个。猪肉是吧？汉民族的猪肉， 尤其是它的这种就是鱼米之乡嘛，农耕文化。 对，关键它稻米，而且它赣南这边它是 有 山，有 山 珍， 所以有山珍。 对，所以这块呢，它就是刚才像刘老师说的，江西的这个食材很丰富，最后奠定了它这个菜系风味的一个特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江西菜。 东西多了我就有选择性的，所以它一个叫做善于选料，就是说我要选料，他用了这么一句话叫选料延时。他当时讲了个例子，他不是小炒鱼特别有名吗？他说小炒鱼我要选多大的， 人家叫小炒鱼 啊，对，选什么鱼，第一个他这是选的那个叫那个涣，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草鱼 ， 草鱼， 嗯， 那这个字儿标准图应该读成涣， 涣鱼 啊。完了后呢，要选多大？他上面说要选一斤半。 哎，我们那边吃鱼基本上都是吃一斤半的，桂鱼 也是，不要太大， 对， 太 大 了 不好吃了，真的。 而且呢，不仅要选那个一斤半，而且要选那个部位，不是说鱼身上全能做小炒鱼的， 对， 啊，这个要选部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 等会儿牛老师，我问孙涛哥一个问题，你知道鱼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吗？ 当然是那个分什么鱼了，是不是？ 不，所有鱼通行的一个部位。 哦、你说肚子那一块是 不 是？不 错。 鱼云 也不是。 那是哪儿？ 是它背脊上侧边一点刺都没有，可以拨出大概半拇指那么粗的一条线。 鱼里脊。 对，每一条鱼都有两个里脊。 真的吗，刘老师？他是不是蒙我？ 但那个他说的也对，你忘了咱们最后那天做的节目里有一个就在 鱼魂， 鱼魂， 咱说那是眼睛后 后边有一小块肉， 他说是两条， 我知道是两条，他指的是他就这翻译过来就是里脊。 哦， 对， 那么这个有争议， 有争议 、嗯、就是他那个东西呢可能是特别嫩，但咱们吃的是鱼的魂、嗯、你想想， 对对对，咱们那比他这高级点，但是人家江西现在是最棒的因为这期说江西菜嘛对吧 我们主要是我们都是农家菜，我们并不 get 到那个鱼魂那个点，因为我们吃的鱼那个鱼魂那一块都比较少，我们一般都是吃 人家那么多鱼人家鱼头都不稀的吃，咱还那找鱼魂呢，人家早扔了 啊，我们鱼头一般就是炖汤了、 嗯、对吧你看看，嗯， 对，完了后呢，就跟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人家银鱼，说我 鄱阳湖的最好。 嗯， 另外关键它还有什么呀？强调一个季节性，就是我选什么时间呢？就是这个时令性特别重要。就跟你说，人有货了，人有选择性，选什么好？另外一个，我得就是按季，现在就是季节性差了，但中国古代讲究那个不时不时的这个状态， 对，时令性， 时令性。所以说，人家江西尤其是南方特别讲究，就是这个时令性这个东西。 对，我们那边就不吃，就到现在很多老人家都不吃大棚蔬菜的。 啊，真的呀？ 对，他们认为这个东西不是这个季节的，不缺呀。我们一年四季都有青菜啊， 好的， 一年四季都有鱼啊。 真的。太气人了， 不，这个整个南方都是这样，不是光我们江西啊，整个南方都这样 的。你张家口人民无法体会。 不要给我省立 flag。 你看刚才他吃过那藜蒿炒这个炒腊肉， 嗯， 还只吃四月份的藜蒿， 不，四月之后就不吃了。 对呀、 啊，只吃三月之前的藜 蒿。对呀、 啊就是， 为什么？就刚才咱们说了，是这个。阴历其实就是刚开春， 嗯， 三月份、三四月份嘛，不是刚开春吗？它还没长出，长出来以后 就 其实绿了以后 就 老 了， 吃了，对， 就老了， 就只能趁它那个芽还是紫色的时候立刻掐了，把根儿拔出来吃 啊，吃根儿，不 吃 芽， 不吃芽， 嗯，哎呀， 那多讲究， 嗯。 另外一个就是每个菜系都有强项的烹调方法， 嗯， 他就说啊，那个江西的烹调方法擅长什么呢？一个是烧，一个炒，一个炖，一个焖，特别强调的一个蒸字。而且特别强调哪个蒸字呢？粉蒸。 就是大家吃的这种粉蒸肉其实是江西菜。 哦， 这个事情我要证一下 名。江西菜。 而且江西的粉从来没有那么湿哒哒的搭在，就是我在北京吃的所有的粉蒸肉都是那种湿哒哒的粘在肉上的这种，我特别受不了。江西的粉是颗颗粒粒的。 哦。 而且江西吃粉蒸肉的粉都非常好吃。 嗯。 有粉蒸排骨、粉蒸肉，还有粉蒸鸭，现在也有了。就是这个粉蒸是因为用米粉做的，而且里面、 嗯。 按比例去和入五香粉，所以的话然后再包裹在它自然吃劲吃在肉上面，然后蒸出来的时候就在粉里面找肉的感觉、 嗯、 还蛮幸福的。 看看他这个说这个粉蒸肉啊，说一个就说刚才说颗粒这个事儿啊，咱们现在好些粉啊都买现成的粉，这个粉千万别弄太细了，就是咱自个儿在家做啊也不能做成太细了，太细了以后它你在蒸的时候它一吸水一膨胀，他就刚毛毛说这事儿的，就是全都湿哒哒搭在肉 上、嗯、对， 他就没有粉的这个特点 颗粒感， 他一定要有点颗粒，要有点粗糙的感觉。 对对对， 他吃到嘴里以后才有这种口感，而且他同时他吸油啊、 嗯， 才能有这种米的香气。 对， 哎，所以这一定要是那什么，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刚才说这个，还说一个就是这个五香粉的问题。 哦， 就是五香粉的问题。那么其实呢，其他的菜系在做的时候也会加这个 五香粉 一些个香料。 嗯， 那么这个加的时候，您要在自个儿家里做的时候，我建议您啊，就是炒米的过程当中 就加五香粉， 加五香料。 嗯， 完了和米跟五香料一起给焙了， 嗯， 焙干了以后，然后咱们现在都有这个粉碎机，打一下。或者我们就是一般就是拿个擀面棍一擀， 嗯， 啊，这个一般呢就是说你要擀的时候呢也别使擀面棍，反正一般我让他们 拿个碗边，拿个碗、 碗边，或者说拿一个酒瓶子。 哦， 为什么呢？你拿擀面棍在案板上，案板上一擀，不是细的， 崩的哪儿都是。 你擀完了以后啊，这擀面棍跟案板上全都是小坑。 嗯， 哦， 你看像我们有时候你说从面点。借一个擀面棍儿，借完以后回去变成麻子 了，狼牙棒。 所以擀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你用玻璃酒瓶子，你洗干净了，或者裹一保鲜膜， 嗯、 再一擀 啊 啊，擀完以后呢，酒瓶子无所谓，它玻璃的嘛， 嗯 啊，而且擀的时候千万不要擀特碎、 嗯， 你可以过一下螺嘛，你想要细的话，你可以稍微过一下螺，把香料这个没擀碎的香料过出去就 OK 了。 对 啊，而且这香料千万不要搁多了。一定要吃出米的香气来。 对，就是在北方也会吃到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五香的味道会越过米的香气。 嗯， 对， 那这米得好，关键你们家米好。 主要是用的米比较便宜，我们啊，然后米的香气不足呢，就得靠香料来凑。对，江西的朋友你理解了吧？ 好的。 对，所以你看江西在味型上专门有一种味型，就叫糯香。 嗯 啊， 是作为一种味型出现的，而且就是他们说那粉蒸肉凭什么说人家那个江西的最好啊？这不是一般人说的，这是袁枚当时在《随园食单》上说的。 哦，袁枚和毛毛都说过。 对， 还有压力大。 哎，他说熟食不为肉美，

对对， 家乡味是什么味呢？ 它家乡味的概念就是里边一个有辣椒，一个有豆豉 啊。我们那边炒空心菜用豆豉炒，你能想得到吗？ 想不到。 放醋放豆豉炒空心菜擀节儿，就是空心菜老了之后，我们空心菜叶子我们是掐掉然后清炒的，然后空心菜节把它压瘪了之后切成大概指甲片的小段之后，然后放豆豉然后放醋爆炒，特别好吃。 哎呀 把自己说饿了。 另外还有一个最著名的，就这名就叫三杯味儿 啊，我们的 三杯鸡。 对，所以说后来就说了，你看好多地儿做三杯鸡，人家三杯鸡的原始出处那在 人家江西。 对对，这个是我们江西当仁不让的。 对啊，你接着三杯 啊，三杯其实咱老说三杯三杯啊，这各个地方它这三杯啊都不 一样， 太一样。对吧，江西这块呢应该是什么，就是米酒，这是他们江西的江西三杯里头第一杯。要有一杯米酒，还有呢一杯酱油， 一杯酱油 这一杯酱油好像是都有的， 都得有的。还有一杯猪油， 没毛病， 是吧？ 对， 这个猪油， 没有猪油就不香了。 对，好些地方它这个三杯鸡里头是没有猪油的。 对 对， 哎，它是没有猪油的，所以这个呢是三杯鸡，这咱们说江西三杯鸡里的一个特点。哎，这个而且呢，它这个一般来说这料里头就来点姜，来点小葱 就够了， 就 OK 了。 它 你像就是后来咱们说放，刚才咱们说放九层塔呀，是吧，这个呢一般就是到 收锅了， 哎，就是说去台湾这边， 对， 才有这个什么的事儿，一般 讲了就， 对，有一个就是也不 西餐调料的劲儿了， 也他这个东西， 不九层塔他们那个客家是吃的，福建那边也都是吃的， 福建， 因为那边就靠近福建了， 对，到福建以后就有九层塔了， 对， 到福建台湾这边就变成带九层塔的东西了，完了，但是在江西这边它是还没有这个九层塔的， 对，所以这个油稍微纠正一下，不一定是猪油，也可能是茶油， 哎，对。对，也可能是茶油， 反正都特别香。 对， 在当地来说，就主要是当地的茶料，这个调料。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咱们说江西这个三杯鸡的一个特点。这个跟咱们在说福建菜的时候，这三杯鸡它是有区别的。 他们那边三杯是什么？ 他第一酒，他可能就 他用的是黄酒了。 对，他就是用花雕啊， 他们米酒。 哎，花雕啊，黄酒这一块，哎，它就那个发生了一个改变啊。这首先酒它就不一样了， 对，就核心不一样，就味儿就开始变了。 哎，对，就是咱在家里做的时候也是，你用啤酒炖的这个鸡翅跟用黄酒炖的鸡翅，味道是不一样的。你要做红烧肉，咱刚才说这个东坡肉也好，红烧肉也好啊，你做这个肉的时候，咱现在有的师傅说要加这个黄酒，用花雕。有些师傅说呢，说使啤酒，都成吗？都成，都没毛病。但是你看，你最后炖完了以后，你喜欢哪个味道？其实这两个做出来以后，味道都没有毛病的。 对，它完全是两个味道。 哎，我都试过，我在家里我都试过，就一滴水不加，就像刚才毛毛说的是，我一滴水都不加，这肉 用酒来调。 对，我肉完了以后，我炒把香料炒香了以后，把这肉直接放进去以后，我直接就是生煸炒，生生的煸炒，煸吐了油了以后，然后我再去就是加这个加色调色调味儿，调色调完色以后加水，加完水以后，这加水的时候，那把这水这环节，你可以比如说换成酒。我加啤酒，我一滴水都不加，我就加啤酒，或者说我就加这个黄酒。黄酒又分什么花雕，又分加饭， 对， 是吧？普通料酒就算了，你就别加了。啊，你这料酒加完，这肉就没法吃了，糟的那肉了就。 对， 所以最后出来以后，这味道是不一样的。你最后再尝的时候，就只说您喜欢哪个味道，包括是不是加辣椒。也是 加什么辣椒，是加那个鲜辣椒还是干椒辣， 还是干椒辣，这是不一样的。 对， 这就是说你去追求不同样的效果。你要比如说我就想吃原味， 不同 我就想吃原味的，我就什么都不加。 嗯， 是吧？你看有的人就，你看我在家里做红烧肉，我就是一个大料瓣，一小块桂皮，然后这个葱姜蒜完了就没有别的，葱姜蒜而且还就是炒香了以后，炒香了以后直接就炒香了就 OK 了。完了剩下的就是什么酱油啊，调个色呀、完了这个有时候 兴趣来了可能炒个糖色，你要犯懒了呢就使点红烧酱油， 嗯 啊，然后呢调个色，完了以后呢最后临出锅时候追一下盐，齐了，糖盐齐了。 嗯，我说一下我们那边的烧法啊。首先我们炝锅不用葱。 嗯，你 不用 葱， 整个江西炝锅是不用葱的。 对，他们是， 我们就是用姜和 姜 和蒜，然后放一点盐，姜蒜炝锅，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下油，我们是先我们应该是一般都是先下油，然后再下这些料去炝锅。 对， 先下油完了之后下盐，下了盐之后再放那个蒜和姜。蒜的话呢，如果你是烧肉的话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爸烧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方子啊， 毛毛 啤酒鸭。怎么做呢？就我刚才说的，之后你去买半扇鸭，然后之后你让直接厨房给你改好块儿。哎呀，然后你下锅的时候呢，先放油，放了油之后先煸炒你的姜和蒜，记住一定是姜和整蒜，蒜不需要切泥，蒜的话就直接你用刀背一拍，拍开就行，哪怕它长芽都没关系，然后放进去姜蒜比例等，然后这个时候你需要把那个鸭子就放下去了，先用那个油把它煸一下，煸完之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加浓豉酱油，用什么来稀释你这个浓豉酱油呢？开一瓶我们当地的啤酒，把它咕嘟咕嘟一瓶啤酒就倒下去，这个时候再放一个核心的料，大家可以去超市买那种就是整个的那个酸，就类似于做酸菜鱼的大酸菜，然后把叶子刨掉，把那个杆儿切成大概五公分左右长，细杆啪撒一把撒下去，这个时候撒一把撒下去，再烩一下收获汁儿，再把你剩下的半瓶啤酒加进去，然后再烩一下收获汁儿，然后这个时候你觉得核心的再加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冰糖。最后再放一点点冰糖，然后再调一下，收下汁儿，回下锅就可以了，非常好吃，而且我自己一个人都能做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难度。但是这个是啤酒烧鸭放酸菜的版本， 嗯， 非常好。 毛毛以来，杨老师都没有活了。 没有， 这平时本来应该是杨老师， 我这是给我一个学习机会。 杨老师，我跟你说，你说这杨老师不会。是不是杨老 师？我真不会，就是学习的机会。 就是因为就是我是来北京才看到用葱炝锅的。我们那边从小到大是没有说用葱炝锅，因为 你 要这么，你 们那边没有葱。 我们那边只吃小葱，不吃大葱。 哦， 我们那边葱， 他们有大葱那边。 我们葱是用来哪个地方啊？清蒸鱼的时候，上面放整根葱调香。 哦，小香葱。 对，出锅的时候撒葱调香。 哦， 下面条的时候下粉。 终于有你们没有的东西。 放点小葱，而且小葱，南方的小葱真的就是属于家里花盆里面，然后种一点，那个你掐完上面把那根种下去，接着又冒烟，你就接着掐，就是这样。 对， 所以 因为你们没有大葱。 对，因为我们大葱不好吃。 哎，你终于有他们没有。 他当地他没有这个大葱，你要就像北京也是。 嗯， 北京这个葱它也是，你要过去咱们说吃小葱拌豆腐， 嗯， 这个葱是什么葱？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北京也是， 嗯， 北京这个葱它也是，你要过去咱们说吃小葱拌豆腐， 嗯， 这个葱是什么葱？ 就是那个细小葱， 是应该叫鸡腿葱， 嗯 啊，那么大的哦，就是那个， 就每年刚开春的时候刚长出来那个， 啊，就大概是10公分长， 对，那叫鸡腿葱， 贼细贼细的、 那个、啊，那个葱、嗯、小葱拌豆腐， 嗯， 哎，这个是这个吃这小葱，你像咱们说吃烤鸭，咱们说要吃这个山东的章丘葱， 嗯， 包括现在北京今年我看市场上好些卖章丘大葱的，头两年还挺新鲜的，大杆儿挺长的， 嗯、 这两年有了，这大葱你要想让它杆儿这个白的这个杆儿长 多、哦、 啊长就得备土， 嗯， 不停的往上备土 哦。 这个起垄 给它埋了， 哎，对对对，就是说白了平地起垄，因为它长高了以后啊，它一刮风啊，它就倒， 哦， 一倒就这葱就长不起来，就坏了， 嗯， 所以你就只能不停的备土，你杆要长，杆有多长，土就得备多高。 哎呀， 哎，而且这个它确实章丘葱，我比较了一下啊， 甜， 确实出来以后口是甜的。 嗯， 啊，这个我确实我比较就是普通的葱， 都把自个儿聊饿吞口水了。行了，这期节目没白来， 一个葱一都能聊饿了， 哎，都聊饿，确实好吃，确实好吃， 嗯、 啊，章丘葱。 所以我们那边的弱点在于葱，在于面食， 没有大葱。嗯， 然后面食没有， 对对 对， 对 我们那边 你们也不能什么都蘸，也得给我们别的省留点。 我们就做个什么汤粉啊，然后上面来点浇头啊，浇头就是什么什么炒个肥肠啊。 行了，够了，毛毛， 炖个排骨啊。 因为他这猪身上东西，他肯定都有， 都得利用了， 对， 嗯。特别香，哎，我爸自己卤，你知道吗？卤猪肠，然后还有就是猪肚，把它切成小片的时候卤一下， 嗯、 哎，还有就卤的时候扔几块酱干子，在吃汤粉的时候你再加一块酱干，加一根肠。 可刘老师， 你这个卤猪肚的时候是切成片儿吗、 嗯？不，整个卤下去卤、 啊。就是 你看， 对，整卤下去卤。 两个人现在开始交流了。 这个感谢孙涛，终于给我 谢谢孙涛老师给我们 一个交流的机会、学习的机会、 啊。待会儿出去把学费交一下。 没问题。 就是他们俩为什么能交流呢？是因为江西菜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兼容性 哦。 所以呢，他就是集合各个菜系。 感觉今天这期节目终于听到捧杀的意味了。 对、啊，完了后呢，所以我们前面就提到了，人家江西是什么叫做无头楚尾，越户闽亭。 嗯， 所以造成了其实什么呀？它融合了各个菜系的优点。 嗯， 所以造成了他们两位同志能够 能够交流， 虽然相隔千里、嗯，但他们俩交流无障碍。 对，主感谢普通话，是吧？ 另外江西菜还有为什么你看江西菜历史上江西菜是很有名的、 哦、 但是为什么今天落了呢？因为历史上江西菜特别重视一个什么呀，江西菜很多就是名人菜或者叫文人菜。 对、嗯、对，所以它时代一更迭就落了。 对， 又一更迭又落了。 嗯， 对，你看那个比较有名的，你看是不是有叫洪都菜的 啊？有有有，洪都指的就是南昌、 对，南昌。 嗯， 南昌菜就是有一个洪都鸡。 嗯， 当时搁在谁身上了？搁在王勃身上了。 嗯， 就是说那个 《滕王阁序》，他写 对《滕王阁序》，他写的时候说那个当时写这时候请他不能光写这东西，还得请他吃饭吗？ 嗯、 请他吃饭还得喝酒吧？一尽兴才写出了《滕王阁序》。 落霞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哎呀，有文化！我们节目组最有文化就是毛毛， 都是孙涛老师教的好。 对，完了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还得把那个鸡总结一番，就说这个鸡是什么鸡啊？还是感谢。洪都这个地方、叫洪都鸡。 对、 另外呢还有有人在这儿，就跟你说了，好多名人愿意在这玩啊。那么在这玩呢，那么就在有怀念之感。那你看那个过去说那个白居易在这儿有，就是有一叫什么思乡鱼，说是白居易特别对这儿特有感情。 嗯， 就江西的。还有呢那个比如说还有 陶渊明 啊，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历史上的那个王安石。 嗯 啊，王安石。 那王安石呢，说你们那个江西有一个叫做双喜字肉，是吗？ 啊，这个听说过，但我没吃过。 没吃过吧？就是说他把它搁在谁身上？搁在那个王安石身上。说那个王安石啊，那个就是他那个进京赶考，进京赶考的时候就路过一个地儿呢，这个地儿呢正招那个女婿。 哦， 招女婿呢，说这个那个有才华，说这个女的有才华怎么办呢？就是他了出了个那个上联。上联呢叫做天连碧树春滋雨，雨滋春树碧连天。 嗯， 然后说谁对上下联就是女婿了、 哦、不是赶考去吗？中间还干这事儿。 对，就中间干了这么一个。完了后你看故事他就不 完媳妇儿都不耽误， 对，什么都不耽误。完了后他对了个下联，叫做地满红香花连风，风连花香红满地。 嗯、啊、 完了后就给对上了，一看哟对的不错。 嗯， 说那个因为这是当时人家姑娘出的句， 嗯， 上联，然后他对了个下联，然后呢对完以后呢，说就是说特别满意，就说准备招他做女婿。他说别急，我还得先进京赶考， 哦， 考完了我再把这事儿办了。 哦， 说进京赶考以后啊，说那个答卷子呀、啊，因为他春风得意嘛， 嗯， 答卷子特别的顺， 嗯， 答完了以后呢，过去说啊，考完了以后呢，那个等于是人家那个即兴出个小题目，是吧？ 嗯， 出个小题目，出的什么题目呢？正好出的是他对的那个下联儿、 啊， 叫做“地满红香花连风，这风连花香红满地”。他一看，哟，这不是当时我对那下联吗？ 定情之联、 啊。于是他说：“哎呦，这该着就是我呀！” 啊、 完了后，他就于是呢，就是把那个小姐的上联 就直接给对在上面了。 哦， 叫做天连碧树春滋雨，雨滋春树碧连天。 哎呀， 那个当时因为他是有准备的呀， 哦， 所以他就说对也对了个第一，所以那当年的状元就是他。回去， 哦， 就是又娶媳妇又过年呗，就是 怎么姓 四大喜事， 姓王的命都那么好， 一四俩 是不是？ 对 啊他们家还另外一个姓王羲之，不是也东床快婿？你看人家都是跟这都跟娶媳妇有关系。 对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江西菜。 江西其实为什么文人这么多呢？很简单一点，就是因为江西在最早的时候有白鹿书院，朱熹的理学就是在江西发展起来的。 你看看， 所以很多那个时代的北宋啊、南宋的大文豪都在那边。 哦， 包括唐宋元明清，自古以来都是很多文人墨客非常愿意留恋的地方。 哎，有吃的。刘老师问你吃没吃过那个肉丁儿？ 那个肉丁， 你说你现在说话风格也非常像杨老师了。 得多交流。 我 是不是 躺着也中枪？ 杨老师也是这样的。你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跟你说了一个别的，说完以后你说：“哎，我问你是什么问题来着？”你想不起来了。 那个肉丁没有吃过，但估计又是一个文人的故事。 对，那个就搁在谁身上呢？就文天祥的身 上。哦， 就是说文天祥那个其中字文山。所以你看他就搁在文人身上了。 嗯 啊，另外就前面我们还讲了，比如你看东坡肉，他就搁在苏东坡身上了。其实那块肉是不是苏东坡的也单说，但他放在苏东坡身上，所以他就叫东坡肉。就刚才说赣江小炒鱼，那个王阳明现在是最流行的了。就是在那个文学里边说天下那500年出个王阳明。那么小炒鱼谁的？赣江小炒鱼说是人家王阳明厨师给做的，所以他也搁名人身上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说了那个我们红军啊什么的，那么当代的名人就是有一个菜，就是毛泽东叫做四星望月。 哦， 这个是有的，现在能吃到的，大家去都能点得到。 对，而且他当时你看，他也是一个粉蒸的菜。 对， 所以说后来人家说了，我最强项是一个粉蒸菜，那么四星望月的最强项中间也是一个粉蒸菜。 对， 然后四周围了四个小菜。当年毛泽东吃完了以后起名叫四星望月。 哦， 就是无论是古的名人今天的名人都是我们那个 江西的名人啊， 代表人，就是都是我们的 那 个代言人。 翻译过来就是 都 是江西菜的拥趸。 哦， 代言人，代言人， 代言人。所以我们江西菜将来有可能成为第九大菜系。 哦，对，讲每个菜系都是这么说的。 真的要真的要。今天我作为江西人啊，真的是得益于刘老师，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每一片这个红土地上都有如此多的文人墨客在那里留下了他们喜爱吃的美食。 哦， 这是第一次我真的从文学的高度，然后从菜系历史的角度去感知，原来我们江西的菜系这么博大 精深，这么厉害，是不是？ 对。就是小的时候就觉得家里吃菜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朋友就说我太矫情了。为什么？我受不了一个菜一个饭。 说你太讲究，主要是。 说我受不了一个菜一个饭，因为其实在南方，我们那边就可能就是饭碗一样大的菜盘子。 哦， 就小碗那种， 七的碟儿八大碗的，你们 不？然后一个家，即使我随便吃一顿饭，也是会有。大概比如说蔬菜炒一点点肉啊，烩菜，这就叫烩菜。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拿经常炒好的肉片，先放在那儿。然后比如说今天有什么新菜，买了一些新鲜菜，比如现在的红菜苔、油菜苔上了，现在在北京也能买到了。烩一点肉片啊，烩点肉末啊，然后烩进去就是一个菜了。然后的话，这样的菜，素菜、荤菜大概3到4个，就是家里人吃饭也是这样，不多，可能一顿饭就吃完了。所以大家就前段时间就说很搞笑，就说。可能北方卖菜的阿姨不太能理解像南方妹子这样的我去市场上买，我就想买 买两颗青菜， 一根葱，两颗西红柿，然后一根胡萝卜，就觉得干嘛呢？南方人买菜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那天气太潮了，容易坏，所以我们就是每顿买每顿吃的， 每顿 买最多 新鲜的， 最多一天买两顿， 嗯， 就是这样。嗯， 你看看杨老师，发表一下感言，你作为北方比较有钱的代表，你们家是怎么吃的？ 这个只能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哦， 各地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嗯 嗯，您刚才毛毛也说了，因为他当地的这种气候比较潮湿，你放家里保管不善，它就坏了。 对，就长霉了，就浪费了。嗯， 哦，明白了。嗯 嗯，非常欢迎大家到江西来，因为江西这几年真的是国家非常重视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扶持政策，无论是 还能拔高。 旅游也好，还是我们的菜系文化也好，都在越来越越博大精深也好，或者说是去找回原来的古籍再恢复也好，无论到哪里都非常的美。同时我也想分享的就是江西的人民非常的质朴，所以你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吃的好像哪里都是辣辣辣辣辣，哪里都是什么啊，这个也是一个烧个土鸡，那个也是炖个汤什么之类的。但是去江西吃，说实话就是你想吃回小时候的味道，就去我们江西吧。 好的啊，杨老师，你作为今天跟毛毛最有那个交流的人，你也赞美一下人家江西菜。 我赞美一下江西菜，我觉得今天我学习了咸鱼怎么吃，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 哦， 这个时候活到老学到老，你永远有不知道的东西。 嗯，你看刘老师，您再感慨两句，我们就结束了。没感慨啊？ 没有感慨了，我感慨都 刘老师饿了，想跟我回家吃。 只能说江，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来，赶紧 啊！ 讲完了就吃。 好的， 江西菜。 好的啊，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得意，花开为你，开为你读经典剧本，剧本看人艺大戏。大戏。 大妈，娘子，列位大姨，姑娘们， 大爷，唱唱，我给你打家伙。 好嘞， 先干活儿，到那沟里去。 嗯，有你这么大的人，还不如人小妞子呢。她都帮着大人做点事儿，你看你。 娘子诧异，想当初，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得意，花开为你，开为你读经典剧本，剧本看人艺大戏。大戏。 翠兰姐，我真就看不明白，您这着的是哪门子急呀？ 我没着急，您也甭着急。慕容妹子，我这就给您捡起来啊。 您那肠子掉地上倒不碍的，我们这膏药怎么办呢？ 瞧您说的。猪肠子掉地上不碍事的，我那肠子我得让它掉到自己个儿肚子里，不是吗？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 春意盎然的时节，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上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